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装作漠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。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看到他那纯真的脸庞， 起黄沙半个太阳，留给我永不丢失的方向，牵走我日夜的梦想。幽兰姑娘你去何方，幽兰姑娘你去何方，前面路太远，前面路太远，前面风太狂，你是我的梦中心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清楚，你的柔情我有。

再睁开眼。